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也不放弃，

还能不能依附，该何时放手，何时回头，何时该停止。早已习惯一个人住，踏上未知的旅途，爱何时要走，何时要留，谁能算得出。我不知道各退一步是否就能想清楚，期望只会让人变得迷糊。我爱像下雨天，就像梦在耳边，慢慢的拒绝长长的思念，但愿你会这样想我，泪吻上我的脸。我爱像下雨天，就像你在身边，带着我潜入你的世界，没有时间，只有感觉，用一整夜去怀念。 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本

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知道放飞自然，整天天不见多了几家饭店，坐在里面看着夕阳片，接着水流就变成花，躺在墙壁上象征人们真正的少一堆游客，我想看看窗外的观光景点，但只看到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环境是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一直都在关注的问题。同样呢，在歌坛呢，很多的歌手也同样会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对环保主题有所展现，比如刚刚的这首可能很多人并不能太听明白的，来自于周杰伦的《梯田》，歌曲讽刺了人们破坏自然的丑恶行为，抒发了对小时候梯田、牛啃草、小水沟等等一系列画面的深深怀念。没错，时至今日，我们对更多的臭氧破坏、全球变暖等等这些环境问题日益关注。暖对于环境来说成为了一个不太褒义的词语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同样是一首环保主题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暖。 我听说有个世界越来越短，我听说有些蝴蝶越来越狂，我听说有些美丽越来越马虎，在38度下团热得越来越不想拥抱它，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当一切汗水正在流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花，他不怕他热茶，封面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觉得有些晚上越来越长，我觉得有些快乐越来越模糊，在39度下团热得越来越不想多说话，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但一切还是正在留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 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花，他不

当亲爱的人远走的时候，当欢乐来临的时候，就听到心在轻声歌唱，那么阿弥达巴耶，那么阿弥达巴耶，那么阿弥达巴耶，那么阿弥达巴耶。当天空阴霾的时候，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当天空湛蓝的时候，就听到心在轻声歌唱，南无阿弥达巴耶，